170集，没意思。 他们品了品味儿，又往周边的大臣们看了一圈，朝中的老家伙正悠然坐在位上，品着圣上特地让人泡上的尖儿茶，悠哉悠哉，好不快活。争吵的人回过了神，也不吵了，都坐下来歇歇气，再品口美滋滋的热茶。等到心胸舒畅了之后，先前争吵的最厉害的儒学大家觉得要将赔款再降一番的黄大人憨憨一笑。 那圣上，现在定的数量是不是有些少了呀？ 倒也不少。 黄大人，西夏虽富，但毕竟是个小地方。老臣倒是觉得皇上定的数量是刚刚好，口气先大些也不怕。若是西夏皇帝真的拿不出来，咱们大恒便体谅体谅他们，可适当降一降。 说的是，我等朝邦毕竟是礼仪之邦，也要宽以待人，善解人意。 适当如此。 西夏使者在被禁军压着去见皇帝的路上，已经明白事情的缘由了。李阳顺沉着面色，没有半分挣扎地跟着禁军走人。入了宫殿时，那些被他指使着只是想要去将楚卫绑过来跟他说说话的刺客们正狼狈跪在地上，衣角之上还有斑斓的血迹。一直面无表情的李阳顺瞧见他们，表情才猛地骤变，恨不得上前去抓起他们的衣领怒吼： 你们竟然敢对他挥刀，谁让你们去抓皇帝了？ 但他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而是沉着脸跪在了地上。顾元白以往面对使臣时的温和面孔已经撤下，他沉声道： 西夏七皇子李昂顺。 李昂顺抬头，没在他身上看到伤口，这才确定他派的人确实没有伤到大恒的皇帝。 没受伤就好。 大恒皇帝语气还好，只是将李昂顺意图派人刺杀他的事情一一阐述。两旁站着的大臣比商讨雀场那日的神情还要冷漠，等圣上说完之后，便有官员站出，言辞激烈地怒斥西夏不轨之心，索要赔偿事务。西夏有苦说不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但等他们听到后面大恒要求的索赔数量时，脸都要绿了。这一次刺杀事件直到夜幕降临时才落下帷幕，西夏使臣们将被软禁在明生驿，他们亲笔写下了求救的书信，与大恒的索赔条款一同送往了西夏。到最后一切快要结束时，李阳顺突然想请求和圣上说一句话。顾元白仰躺在龙椅上，摸着纸上的玉扳指，看了他一会儿： 上前来吧。 外臣并没有让人去刺杀你。 刚刚不狡辩，现在来狡辩了。 顾元白搞不懂他的脑回路，本来心情就不好，这时候更带出了些冷漠的不耐烦。 哦，那这些刺客朝着朕刺过来的时候，也只是朕看错眼了。 这些人确实是外臣指派的，但不管您信还是不信，外臣绝没让他们伤你。 西夏皇子很奇怪，他看上去好像不是记恨顾元白的样子，顾元白几乎没有什么动容。 带下去。 西夏皇子沉着脸转身走人。 这楚卫真是个贼心，都是因为他才会落到这种局面。大恒皇帝的这副样子分明就是不信我的话。 什么时辰了？ 快到虚实了，小的已经将那些书信都给收拾好了，待第二日天亮就往北疆送去。 那个手帕，那个纸条，凡是同边关战事无关的东西，都给朕通通退回去。 是，小的这就收拾。 顾元白眉目低压，一路回到了寝宫。将西夏使者当出气筒的时候是快乐的，怒气都被压了下去，但等现在夜深人静无人出声的时候，那种被人耍了的怒火又冲了上来。 薛远对顾元白的每一样举动都好像是要把心掏出来给顾元白一样，但是现在一看，顾元白很少被人耍，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在成为大恒的君主之后，薛远还是第一个耍他的人。疑心病很强的顾元白几乎真的要相信薛远是喜欢他的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原文的两个男主之间的联系轰然出现，砰的一下使顾元白想了起来，他身处的世界是一本书。 还是天生一对，有意思。薛远真他妈有意思。 顾元白这一夜睡得都有些火大，第二天一起床，嗓子都被火气撩得有些疼，吞咽茶水都有些困难。但当他躺在床上闭目休息时，他突然想通了。 挺好的，他们两个真命天子能在一起。挺好的。但薛远最好有自知之明，他最好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既然和楚卫有苗头了，那就别往朕的面前来凑，暗中一套明面上一套，耍着朕好玩了。 顾元白是个社会好青年，更主要的是他一直在利用着薛远，他不值得被人耍了一次就去千里追杀。 当然了，薛远最好能给朕一个解释，如果没有解释，他还敢光明正大地往朕这里寄来那些情情爱爱的书信，那这样的人死不足惜。 田福生正在收拾着东西，颤着音问： 圣上，薛大人送的那翡翠玉扳指 送回去，扔给他，朕让他留给他以后的媳妇儿。 顾元白不打算继续利用薛远了。 没意思。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